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在大卫小的时候，每个圣诞节我都会为他买上一套崭新的曼联球衣，而我的妻子桑德拉的父亲则会为外孙子买上一套全新的托特纳姆球衣，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传统了。我们会让他把这些球衣都穿起来，接下来总是无止境的说笑。我们会议论将来大卫究竟会为哪支球队效力。最终大卫得到了成堆的球衣，巴塞罗那的、 AC 米兰的，甚至还有曼城的，这些都是用牙缝里省出来的钱购买的。至今我仍然保留着他以前穿过的所有球衣，都是整套整套的，上衣、短裤以及其他所有东西。我至今仍然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他发疯似的渴望着拥有一辆新的自行车。当然桑德拉带他去商店，他就挑了货架上最贵的那种。他妈妈要他看一看其他几辆便宜一点的，他就是不听，一心只想要最高档的。桑德拉只好警告他说，我们可能买不起那辆自行车。可是我们当然还是想方设法凑齐了钱，为他买回了他所心仪的那辆车。我不得不说，那个圣诞节的上午看到他开心的笑脸，就觉得花的每一分钱都很值。他别提有多兴奋了，还满怀感激。他清楚我们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才为他买到了那辆自行车，这让他感到格外的珍惜。大卫骑自行车是自学的，他只是跳上车就骑走了。我想他当时大概也就只有六七岁。有一天我到公园，却看见他趴在一辆体积庞大的自行车上骑来骑去，我都不知道那辆车子究竟是谁的。但是大卫才不管呢，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这正是他身上的了不起的地方。即使是在那么小的年纪，他就已经对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他的平衡感总是相当不错，我估计这就是为什么学骑车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的原因。孩子们过生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适度地庆祝一下，虽然要到圣诞节他们才能够收到最好的礼物。通常情况下，我们五个人会在生日的那一天一起外出就餐，地点就在当地的一家名为绿人的俱乐部。这是一家普普通通的英国风味餐厅，但是里面的服务生都认识我们，他们总是为孩子们精心地准备一些特殊的东西。大卫擅长每一样他尝试过的运动，至今依然如此。他是游泳健将， 而且每一种球都玩得很出色。赌注是台球、彩色台球、乒乓球、高尔夫等等。我明白，把他说得这么棒，听上去都不像是真的了。可是，他真的就那么棒。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训他两句。他毕竟还只是个小孩子，所以难免会冒失莽撞。有那么几次，我就不得不警告他要当心点儿。不过说老实话，我好像并不记得他有哪次发生过严重的事故。他所玩的都是一些初级游戏，并且他还算知道何时应该适可而止。我想，他更多的是在他妈妈那里得逞，但是他也清楚我什么时候是动真格的。我对每个孩子都相当的严格，因为我认为应该让他们知道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个限度。大卫小时候如果不踢足球的话，就会玩他的玩具汽车和乐高玩具。他拥有好几箱玩具汽车，并且经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他喜欢把他们都排成队，来场赛车比赛。他甚至还会用乐高玩具建造桥梁、斜坡和赛道。有一年圣诞，我们给他买了一套名牌玩具赛车，他简直是爱不释手。他玩得挺好，就像现在他自己开车那么好，很有趣。有时他会规规矩矩地玩游戏，并且轻松出色地控制车辆。而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像发疯一样把那些玩具车打翻在各个角落。可是说真的，一旦他掌握了窍门，他经常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我。我还尽量地让他多玩全套飞机模型原件。这样的玩具我小时候也非常喜欢玩。大卫童年时，我们常常花上几个小时安装这些飞机模型，然后我把它们全都刷上颜色，挂到他卧室的天花板上。我们就假装这些飞机正在进行一场近距离激战。为了让飞机的引擎看上去像在冒烟，我们特地在德国飞机的机身上弄了一点火，还拖了一些棉絮在后面。此外，我又弄坏了几架飞机，使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在激烈交战当中被击中了，正在从空中往下坠落。大卫的屋顶上还挂着喷火式战斗机、飓风式战斗机、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看上去真的棒极了。一到晚上，大卫就如醉如痴，因为他可以躺在床上打开手电筒照亮这些飞机，灯光使他们个个看起来都那么栩栩如生。乔安妮出事以后，大卫只好搬到一间小小的储藏室，这样乔安妮就可以和林恩同住一个房间。那间小储藏室大约有8英尺长、6英尺宽，勉强能够放进一张床、一个衣柜以及成堆的足球海报。他心目中的大英雄是布莱恩、罗布森和马克修斯，所以四周墙壁上都贴满了他们两个人的照片。我们还为大卫添置了印有曼联图案的床罩和枕套，再加上曼联窗帘。这样一来，他的整个房间简直就成了老特拉福德的圣殿。大卫对书本不大感兴趣，除非是关于足球的读物。他爱读射门，还有作为圣诞礼物和生日礼物的 足球年鉴。此外，他还喜爱帕尼尼贴图集。在学校里，他经常用一整袋的贴图片和同学交换。这会花掉我们不少钱，因为他买起来都是整套整套的。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大卫身上有一点一直让人很惊讶，他总是那么干净整洁。要知道，大多数男孩子可不是这样。他喜欢让自己看上去漂亮整洁。他的所有衣服都必须相配。如果你建议他穿上蓝色长裤配红色衬衫，那么他会疯掉的。事实上，他对整洁有些偏执，甚至常常把穿脏的衣物也整整齐齐地折叠起来。我记得在我们为桑德拉的父亲60岁生日而举行的庆祝派对上，刚刚7岁的大卫看上去神气十足。他坚持要穿上衬衫、短夹克，再配上裤线笔直的长裤。同样的，他的房间也总是一尘不染。这一点和他的姐妹大不一样。他讨厌乱扔东西，每天早晨他都会把床铺好、整理好。他的每一样东西都井井有条、有序可循。关于他的衣服，只有一样事情会让我们训斥他，那就是如果他上午试穿了某套衣服，但是发现并不喜欢，他就会把那套留在床上，再翻出另一套穿上。大卫6岁时，仍然在使用橡皮奶嘴儿，而桑德拉认为他应该改一改了，于是就对儿子说：“我们的宠物兔兔要用那个奶嘴儿。”当然，那是条诡计。他正在等待着大卫大吵大闹，可是第二天，大卫就把奶嘴儿放进了兔子窝。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他就这样跟奶嘴儿说拜拜了。他还有过一只淡蓝色的泰迪熊。我很羞惭，但是必须承认，他总是带着这只熊一起上床睡觉。当时大卫并不太在意他的头发，一直以来他几乎都保持着同样的发型。过去我们常常带他去清福德的一家名叫做棒剪刀约翰的理发店，我记得每次总要花掉我几英镑。当然，我清楚如今他花在头发上的钱要多得多。对我们一家来说，一生当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去奥林匹亚观看皇家锦标赛了。以前我也曾经有过模糊的渴望，想步我祖父的后尘去当一名海军。